首点歌节目当中熟悉的老歌，曹承模带来的《陪在你身边》，在星期五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也是为了回归啊，拍一拍老听友们。这里是北京，这里是建外大街14号，来自北京音乐广播浪潮 Listen to One 韩丽的问候。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那为什么我们要和浪潮，这个浪潮 Listen to One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它是涵盖了上百名的华语乐坛的优秀词曲编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每个月呢，他们都会为大家推荐以专业定义出的好音乐。那今天呢，我们又将拿到一张全新的成绩单，所以今天下午的12首歌当中，将会有10首歌都是在上个月以我们百位乐坛顶级创作人他们评审出的好歌。看看到底哪首歌和你有缘呢？都欢迎大家登录听听 FM， 就是在 APP 当中找到听听 FM， 然后到聊天室找到浪潮 Listen to One。 不管你是悄悄话告诉我你的点歌要求，还是告诉在聊天室的所有小伙伴你要点歌，我都会看到的。打开第一张订单，这张订单的祝福非常的深情，看来也是准备已久。这位听友的名字叫下次见，他说：“丽，我没有等到微博的直播帖，我就在这里和你留下我的点歌单了。今天我想拆9号，因为浪潮 Listen to One 只有1个小时，所以呢没有 A 面和 B 面，只有一共12首歌。他说我想拆一下第9首歌，送给曹志祥。你好，曹志祥，你在听广播吗？你的朋友他想对你说。”如果你站在冷风里，但愿此刻你有一个温暖的去处。没想到那个寒冷的冬夜竟然已经过去2年了，有那么多遗憾和不舍，也有那么多感谢、祝福、想念。因为被你的善良温暖过，所以我们也在努力地成为光，散发光。我们总会再见的，再见时一定要先对你说好久不见，你好吗？ 说这一生为什么如此狼狈，曾经一生会怎么碎念碎，慢慢颓废我的梦，落满了灰。山涉水遇见了月亮，以后天黑心上就问那天借一点月光，天堂如有人高高在上，请你低头看我的快乐，勇敢困在苦难之中等待希望，感谢你走访赠予我一个他。身上缠着琐碎慢慢压弯起，被循环的疲惫有太多要面对，伤 放过给自己一次机会，去敲响天堂的门扉，或许呢全身而退。最悲伤的决定，涉水遇见了月亮，以后天黑心上就问那天借一点月光，天堂如有人高高在上，请你低头看我的快乐，勇敢困在苦难之中的生活又安静，要用什么来意义？遇见了你就像跋山涉水，遇见了月亮，以后天黑心上。 这是一首在上个月的11号，张靓颖为张嘉佳的新书《天堂旅行团》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天堂旅行团》。我们的音乐人啊，在这首歌的点评当中这样写道：内地音乐的填词人李文贤说，整首歌的歌词不过寥寥数字，但是张靓颖呢，却好像是唱出了原著中的全部故事，也是一首很温暖很治愈的歌。今天呢，是我们的音乐盲盒当中的第9首歌，我们把它带给刚刚那位其实内心里真的也是很有故事，我也建议你买这本书来看一看，同时你知道这首歌和你有了关联。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总会有一个时间点它会一下子击中到你。继续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摩天轮点歌，摩天轮，谢谢欢乐咖啡时光，他特别发来了摩天轮的照片，因为这是我和麦麦共同带来的浪潮 Listen to One。 麦麦呢是在周一到周三过山车版，因为他很会唱，然后我呢陪伴各位的是星期四或星期五，哦，应该是星期四星期五，每周呢会有两期，明年我们将会打通周一到周七，但我还是会依然陪伴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尤其是在星期五呢，我特别提出能不能，哎呀，让我复活一下点歌嘛，因为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朋友要为自己的亲情、友情、爱情送歌，或者是为此刻的自己点播一首歌。子琪朋友说，丽，我想拆2号，因为我还差2分就可以在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中升级喽。现在你是2道杠，已经很不错了。那把这首莫文蔚在上个月发表的新歌《完美不完美》2号歌曲送给你。 这种感觉带我走进不同的世界，是你给我温暖双手，是你让我看见不同的梦。爱让我们都靠近。 睛，躺在你温暖的怀里，握住最珍贵的感觉，相信这就是最美的礼物。 多的情歌，但你发现却没有一首歌是重复的意境。这首歌要表达的是爱不一定要轰轰烈烈，在尝试过各种爱情的痛之后，仍愿意相信你，相信我们的爱细水长流，温而不腻。这首歌呢，也是在这个周期，就是在上个月，在百位音乐人他们的票选当中名列前茅啊。我们的音乐人，内地的作曲人娄祖玉是这样点评到的：副歌很好的给情绪留白，随后呢渐入佳境，非常的有画面感。虽然不会像这世界那么多人，一听就想永久的循环，但这首歌呢也是值得哈，在很多时刻不断的给他一些让你和他亲近的机会。其实并不是说新歌真的不好听了，而是现在听歌的我们似乎没有耐心了。所以呢，从浪潮 Listen to One 开始，我们希望都能够回归听好音乐的耐心和纯粹。继续来点歌，今天的下午呢，为你带来的歌曲都是在上个周期，就是在十月份发表的新歌当中，在我们的百位音乐人的票选当中最受欢迎的几首歌。来，下面我要拆开的是六号盲盒。哎，从我们第一首歌到现在，能发现大家特别喜欢二、九、六，都是有一些很吉利的感觉的数字哈。来，这首歌呢是送给我们聊天室中的一位小伙伴。这是来自金志文的 King。 在点播这首歌的点歌单中，他是这样写到的：大家好，大浪潮里浪里个浪，明天星期六，祝大家六六六顺顺顺，金豆豆你的歌。 你我皆是黑马，抓住青春尾巴，穿山越岭，我做我的灯塔，让快乐更加浮夸。滴滴答答，时间永远不会有偏差，奇迹也伴着鲜花。嘻嘻哈哈，生活难免要我们装傻，不如就走马观花。即使心乱不爱动声色，看我 世界永远不会有偏差，荆棘也伴着鲜花，嘻嘻哈哈，生活难免要我们装傻，不如就走马观花。 金志文的歌曲真的永远都给人一种很爽的感觉，有那种行动感和节奏感。这首歌呢也是在这个周期当中我们的百位音乐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同时呢也推荐给大家。在点评当中呢，这位是来自内地的唱作人程辉宏先生，他是这样讲到的：范克的音乐总是给人一种最爽的行走感，不但唱功了得，吉他的演奏水准呢也是录音级别的，所以这首歌特别值得推荐。时间是下午的4:22，我们定格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的下午。韩丽在这里呢，和大家一起复活点歌节目，就在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摩天轮版。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到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下面这首歌呢，是深情款款的一首订单中要飘出的歌曲。这位朋友说，我想拆7号，今天呢是老公和儿子的生日。是的，我老公和儿子他们两个是同一天呐。硕硕和文文生日快乐，笑口常开，吃嘛嘛香，茁壮成长。你还真厉害，你点到了我们的隐藏款的一首歌，就是今天下午的12首歌呢，有10首是上月的新歌，有2首是老歌。而你的7号歌曲呢，刚好是这首太适合送给你的最亲爱的他们的生日歌了。爱你，生日快乐！ Yeah, yeah, yeah, yeah. 我们下半时段见喽。 Now now， 怎么我一直狂打喷嚏，在凌晨3:26。Let me sing, let me sing a song， 陪你入睡。 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明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唱反着你， 别 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Come on， 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意。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唱。

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时日如飞，我痴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你，怀念着你，怀念着你，红着泪眼再记起。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一切，怀念着你，怀念着你，流着泪，只觉得深爱着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时日如飞，我痴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你，怀念着你，怀念着你，红着泪眼再记起。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一切，怀念着你，怀念着你，流着泪，只觉得我深爱着你。 喜欢陈百强、喜欢陈奕迅的朋友都会对这首歌超级的敏感。对，这就是陈奕迅翻唱陈百强很经典的《深爱着你》，这是在2018年陈百强60岁诞寿的时候，环球唱片呢特别推出了环球高歌陈百强，集齐了一众与陈百强曾经相识、合作和仰慕他的歌手朋友，重新演绎他的经典作品，并将其集结成专辑，于9月举行了纪念演唱会，透过歌声向陈百强致敬。那这首歌呢，也是完全啊，把过去的编曲啊，还有创作的整体班底完全拿过来，等于就是在 KTV 当中陈奕迅唱了陈百强的歌。深爱着你也是今天的音乐盲盒当中的唯二两首这个可以说不是2021的歌曲，刚刚那首歌呢是在2018年，那我们上半时段的一首爱你呢也是在2004年。接下来你要拆开的盲盒当中基本上都是2021的歌。下面我们要拆的是10号歌曲。10号歌曲呢是一位很有意思哈，他说减肥成功了，他的10斤肉没了，这真挺厉害的。雪孩子599，我选10号，纪念我甩掉了10斤的负担，在冬天减了10斤肉，佩服。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佳韵，夏洛。 的人还正在相遇你的路口，给你讲过的我不聊的了幽默，你 总笑个没够，我可以讲更多。我们被困在无尽的世界的沙漏，天真的以为我们总能够顺势逃脱，真羞动，傻傻的把你搞丢，总做不该做的梦，追逐握不住的风，黑暗中的我与你一起失踪，暗淡的星球容不下我的执着，可我却硬要撞破头。 值得记得住他的名字啊，你值得记住他的名字。在我们的这个周期当中呢，百名音乐人也是将这首歌呢列为他们非常喜欢的作品之一。在知名词曲创作人张简君伟的点评当中，他是这样写到的，这首歌呢舒服自然却又深刻，不矫情却感人。余佳运的作品呢这几年啊也是被大家熟知，而且呢渐渐的被很多人所喜欢，包括我在内哈。这是一位1994年10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的中国内地原创音乐人，他是2017年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所以你会发现他唱这种节奏布鲁斯啊，很有那个味道，就是很舒服，不管是在晚上听还是此刻忙了一周之后啊，准备晚上不知道要和朋友见面要吃什么的时候，作为一个背景音乐还是很舒服的。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继续来为大家拆音乐盲盒。下面我们要拆开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西风凋碧树啊，一位老听友了。我想11月我们就拆11号盲盒吧。这首歌呢，哎呀，我好想让你拆开它呀，因为是我非常喜欢的孙燕姿，她也是在上个月发表了新的单曲。我们这位听友呢，他说希望大家在听完这首歌之后，12月份都会一切顺利，因为确实哈， 十一月份所剩无几了。今天已经是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了。这首歌叫《匿名万岁》，蛮有讽刺意味的一首歌。燕姿真的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类型，她都尝试。 自由发挥，不用拘束，撑得多。 这绝对是一种讽刺哈，匿名万岁，就是说那些键盘侠哈，隐藏在背后的，知道反正也不是自己的名字，哎，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现在可不是任由你想怎样就怎样的时代喽，因为每一个背后 ID 都会查到你的，所以不要把自己的一时的情绪化的内容啊，非常不礼貌的、不尊重的，没有一点给自己留。我觉得留一点点哈，对自己的一种福报的话，也不要说那么多伤害别人的话，因为不用透露身份啊，你可以讲任何不负责任的话。这首歌呢，就是要传达这样的一种，我们在这个时代其实是非常非常摒弃这样的人。匿名万岁，这是孙燕姿在上个月推出的新歌，在我们的音乐啊，百名音乐人的他们汇总当中呢，这首歌也是被选入其中。那我们的这个资深的填词人张鹏鹏对这首歌的点评是：歌词角度有新颖，词曲俱佳。浪潮 Listen to One 星期五呢，我和你一起来揭开了在十月啊，我们的百位音乐人他们挑选出的这一个周期当中最值得推荐给你的歌。一号啊，目前没有人来拆，我很想把一号歌曲带给大家，因为这首歌呢是我们上百位的华语乐坛的优秀词曲编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他们共同认为最值得推荐给各位的好听歌曲。所以我们来听听音乐课代表们他们为什么觉得这首歌是十月份最好听的歌呢？来自袁娅维《蝴蝶》。 Butterfly stain on my chest. Gave it a kiss and then you never left. Why do good things end too soon? So is it just me reminiscing on you, longing for you? 2002, I know I shouldn't. I know I didn't. do. I know I probably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too much, too much. I know I probably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too much, too much. But I don't really wanna go there tonight, 'cause if I body back it might not feel right. That's why I'm always thinking about it too much, a little too much. Take me places in my mind. Never saying goodbye to you, I can't say goodbye. But sweeter than roses, seem to find now. In the sun, you're good to right now. I can't be tied down, yeah. Can't think about this right now. But I always be reminiscing on you, longing for you. 2000s. 高级不刻意，这是在十月的新歌当中，我们的上百位音乐人，我们的音乐课代表最推荐大家听的，也是在他们的这个打分当中最高的一首歌。听下来之后，不知道各位听友你们的感受又是如何？我感觉这首歌确实哈很国际化，而且袁娅维的唱功在这首歌当中真的是贴合度和编曲的贴合度让人觉得是完美的。所以这首歌在票选当中获得第一名也是有道理的。我们来听听来自佛跳墙乐团吉他手佛跳墙董事长他的点评。他说这首歌熟练而沉稳的唱功完美驾驭了整首歌曲的声线和和音，包裹感非常的舒服。上个月啊到今天刚刚满月的一首歌，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和他慢慢的让他成为你听觉世界当中真正最喜欢的一首歌。看一下时间，已经到了下午的4:49了，时间过得很快，本周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也要接近尾声了。谢谢大家对本节目的喜欢和支持，因为我们是一档新节目，9月1号刚刚开学以后来到各位的耳畔。明年呢，我们会依然在下午的4:00到5:00。很开心的是又多出了2天，那麦麦就会是和我5+2来制作这档节目，我依然会每周有2天来陪伴各位朋友。那最后这首歌呢也是我要送给大家的，这是一首在专辑在这一周期当中给人尤其是在北京的朋友最有熟悉感，古香古色，一般能够驾驭这种歌曲的人你脑海中都能划过几个名字，周深，谭维维，对，这首歌也是在上一个周期百位音乐人推荐给各位的3号歌曲《城》。 容我闯天涯，容